飯食，我哋最積極。大家呢度聽緊嘅係 HongKongPenis.com， 我都係支持陳氏。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間，拳拳都用，只問是非，不問立場。 翻到嚟第二節啦，點解講呢啲嘢咧？因為其實有一件事咧，我都唔係好組織到個關係啊，或者老實講咧，即係國教期間嘅嘢咧，其實真係唔係太熟。我交麥俾你啦。 我其實呢段時間我諗，好似好多嘢好灰咁樣， 係 各方面都冇嘢喐咁。其實係咪真係冇解去做咧？ 嗯， 即係。再諗返下即係喺呢段時間呢，即係由我哋香港有抗爭歷史呢，或者有政治事件，其實正式嚟講，中共跪低喺香港人面前跪低一個咩事呢？有人話0371，我覺得03唔係，係因為自由黨變節。如果自由黨唔變節嘅時候呢，唔做反對派嘅時候呢，我覺得呢係照過23條嘅唯一一次跪低。 嗯， 你問我嘅話係國民教育。 我同意喎。 係啦。跟住去諗國民教育有啲咩係令到政府真係鬼投票，其實佢要過係過到，佢做所有嘢要過到，點解無啦啦要國字呢？ 嗯， 我一直都喺度諗唔明點發生咗啲咩事，佢係跪低而佢係冇再提呢樣嘢。我覺得肯定係有啲嘢令到佢覺得，如果夾硬推落去嘅話，佢係完完全全即係之後係控制唔到，所以先令佢殺停。 嗯， 而之後可以話啦，我咁直頭咁講，喺國民教育之後咧，香港成個政治玩法唔同咗啊！你諗本土派其實係 after 國民教育之後出現嘅， 我同意嚇， 係啦，即係話本土派存在係抗衡國民教育裏邊有一啲嘢，係啦，嗰啲嘢根本係令到 我冇咁睇過啊， 係啦， 但係啦，我會諗下。 跟住我諗即係再諗國民教育嗰陣時候最興合合嘅時候係咩呢？嘩，我嗰陣時係即係好多同學一定見到平時社運啊乜 Q 都唔嚟嘅，遊行出晒啦，開會啦，組織啦，係啦。我記得嗰陣時最緊要係啲咩呢？就係話講遍地開花係嗰陣時第一次講嘅。 嗯， 系话 唔系人民力量遍地开花，你唔好讲呢啲嘢。 人民力量遍地开花， 支 援 会啊，好似 唔系 喺香港咁， 唔使讲啦呢啲。你继续啊， 系啦，即系讲遍地开花，其中一样嘢系咩咧？就如果话政府真系推行国民教育，每间学校使到国民教育嘅时候，嗰阵时好多校友关注组 commit 就话：喂，我哋要排队，要同学校讲，我哋由校友身份翻去教公民教育。 嗯， 可能每个礼拜每个月做一次 talk， 有啲所谓成功校友返去讲，成功校友你知啦，好多学校有啲人唔知搵到食啊，创到业啊，或者会计师啊咁样返去讲，一定有班人去听㗎嘛，係咪先啦，由嗰班去教去讲公民教育，喂咁得㗎喎，啲人真係听过，大佬我听你个先生，坦白讲你个先生讲咩嘢一定炸过校友啦，係咪先啦，如果个校友返去嘅时候影响好大，跟住再諗如果呢样嘢持续落去嘅时候呢，你諗下有几多学生会真系醒，会真系明白呢个社会发生啲问题？ 你起码闹紧啲人啦、 啊，你闹到啲人，你捉到一啲可能学生根本身戆居居咩都唔理咁啊，见到校友好似叻猪咁样，听佢讲埋啲嘢，喂，我真系醒，真系去留意时事，最少多一批咁嘅人。如果嗰阵时咁样继续持续落去嘅话，你谂下，去到而家五年咁教育教咗几多人呢？而好，你政府发觉点解而家其实学校咁难教？其中一样嘢针对通识科啦。通识科由先生教都咁多人醒咗、 嗯， 加埋如果有埋学校有关注组开学校教嘅话，更加难搞、 嗯。 所以你问我究竟令到国民教育刹停嘅话，好可能就系呢啲咁嘅关注组不断咁出现。你谂下有几多个？ 嗯、 每间学校咁多个，你要有鬼去搞烂啲关注组翻去教嘅话， 嗯， 系好难嘅，仲可能持续不断嘅。你知好多校友组织啦，其实。之后呢好多学校呢校董啊校友啊其实都好多人返咗去做㗎。即係好似我哋学校咁啊係即係讲中学喂同埋小学之前系冇人返去做校董啊咩即係参加呢校董委员会啊之类嘅。系因为国民教育之后个企晒起身返去基本上系将好多即係我哋叫得红色啊建制嗰啲校友呢踢 Q 走晒。 嗯。 即係呢样嘢其实系好大力嘅、这个影响上。所以我諗而家喺咁面如死灰嘅时候，我哋系咪还原基本步呢？当可能话散落社区、区议会嘅时候，我哋根本做唔到嘅时候，其实可能我哋谂翻下五年前大哥 Facebook 里面有个 group， 或者 WhatsApp 里面有 group 都系嗰啲国民教育咁嘅校友关注组。 嗯， 希望大家冇 delete 啦。究竟喺嗰度我哋而家重启翻嗰样嘢，其实我哋系咪喺中学开始做翻呢样嘢咧？ 嗯， 将呢样嘢分批由中学开始，中学生讲，会唔会令到之前我哋一啲好多话社会议题啊炒唔热嗰啲，喂，其实中学生开始知道，好过而家中学生所接触系啲咩咧？最偏激嗰类，即系搞到好多学校啊，有啲本土关注咗，或者香港独立关注喺度，而点解 要嗰啲？ 系啦，点解唔由我校嗰啲？系啦，practical 去做翻啲嘢咧，即系你可以话嗰啲咁嘅独港独啊，嗰啲咁嘅本土话，我。九成九啲鬼搞出嚟，如果你要问我嘅话，康啲恐惧嘅唔知咩人搞出嚟。既然系咁样样，点解唔翻翻去咧？即系呢样嘢，我觉得就系喺抗争情况之下，我哋不断去谂，不断揾，其实有呢块咁嘅碎块，其实嗰阵时已经讲晒计划，好多人写晒 proposal 出嚟嘅，攞翻出嚟再行咯。而家行嘅时候，我觉得你学你即系政府，你踢得走咩？我觉得踢唔走啦呢啲嘢。 嗯，咁其实呢一样即系嗰时咧嘅。就好似選舉前後2012咧，即係其實都好難話俾你聽，我冇關注嘅。不過好老實講，嗰時嘅關注咧就喺選舉同埋政黨方面，因為著住件黃衫，你唔會理其他嘢啊嘛。 係啦，嗰陣時候啲校友關注在口傾，喂，興合合，哇！突然間識咗好多唔同師兄弟，嗰陣時候點樣擋啊？點樣成啊？已經覺得係過硬嘅，因為你票數過硬噶嘛。翻嚟諗過咗之後點算？ 因為係即係最緊要呢一樣嘢啦。你突然間點起一班所謂叫家長同埋學界咧，你就正正係呢啲平時大家最睇唔起嗰啲港豬。你諗真啲，即係其實你最想邊啲人去關心時事、關心社會、去睇新聞啫？就係話家長同學生係最易撩到佢嘅咯，即係而換轉你而家嘅話，如果唔係家長，亦都唔係啲學生嘅話，咁你問我，淨係你同我關心嘅新聞，淨係你同我去飯煲底，咁我想問下個社會點樣改變呢？即係如果我哋第一節個結尾係講緊就係話，如果我哋覺得呢個議題係重大嘅，又或者喺一啲民間嘅 Facebook group 度發現，原來有好多人都仲未對呢個議題而了解嘅話，我哋發覺係咪傳訊出咗問題？咁如果我哋傳訊出咗問題，係因為我哋唔知道邊啲對象係需要我哋 sell 嘅，咁我哋就有即係下一步嘅 plan 咧，可以度究竟我哋應該做啲咩？ 因為我記得嗰陣時候最容易叫人出嚟咧，就我教緊書，即係教喺 church 教緊書。我講話行嘅時候，一定有啲學生話：，一齊行咯咁樣去做最容易嘅。即係我而家唔知喺學校裏邊，先生可唔可以叫啲學生去遊行啊？ 嗯， 可能唔得， 唔得， 可能有人鬧。 我係， 但係最少校友叫你擋唔到我啩？系咪先？ 咁咧个校董会就会讲啊，点解啲校董即系点解你会咁多场合啲校友会咁作出咁嘅呼吁？咁你呼吁嘅时候咧，嗰样嘢就唔可以喺官方渠道啦。 咁最少你校友本身有 connection 噶嘛？我校友喺 unofficial connection， 我叫你顶唔到我，但系先生喺私底下 connection 叫咧，就都唔系好 OK 嘅。 系，好似都系，因为咧，其实好多人带人去六四去晚会咧，其实好多先生咧都要 officially 咁话，哎，我喺个会场出边撞到啲学生，既然撞到就一齐坐啦，即系咁样吓、啊，即系其实冇 officially 话喺学校带， 或者个先生自己话，我会嗰阵时去嗰度派 Facebook 里边，哎呀，啲学生跟埋嚟。冇办法啦， 系啦，即系如果学校组织嘅话咧，咁就学校要买保险啦，负责安排车啦，同埋要出校方，同埋要校长签封信，即系呢样嘢系搞唔掂嘅。咁所以啲学校咧系唔会做呢啲咁嘅嘢。即系其实啱个对象喺边度？如果我哋确立咗个对象系学生同埋家长嘅话咧，你基本上冇人知道呢件事成唔成事都好，其实我哋都有一大轮工作系可以筹备去准备，即系因为个对象系非常之清晰，咁我就去。諗下用咩方法去令到啲家长同学生去明白呢一个唔公义嘅社会系一件咩事，去明白一个唔公义嘅立法会到底对社会有啲咩影响。即係我觉得呢一样嘢就算你唔知啱，即係就算你唔知个 return 系几多都好啦，同雨伞运动一样，呢样嘢都系应该做，可以去做，应该立刻去做。 同埋个 effort 唔大，因为嗰阵时即係傾校友關注都講過，一集教校有40個，每人可能兩個禮拜負責一場嘅，一年都一次啫。其實都諗過，其實都 OK 喎，翻學校校長俾個藉口。即係所以你問我嘅話，其實 对比你真真正话，我要散落社区，要做社区服务，我要选区议会， 扑街啦咁样。 其实轻轻好多噶。 即系老实讲，你咁样问咧，虽然啊，即系我啲校友未接触过我啦，我又唔系啲什么成功嘅校友啦。但系如果学校揾我翻嚟讲嘅话，我一定去咯。即系坦白讲，所以咧系我觉得真系个门槛系低，而且系大家可以出一分力，大家正系支持嘅， 应该都高嘅。 咁我唯有会联络啲相关人士联络下你啦。 唔系，我自己会联络之后噶。 唔系，即系我觉得你如果点火头嘅话，系应该同时间点起好多火头，等呢啲火头嘅人去尽快去碌大一样嘢会比较好啲咯。民心，即系我觉得大家都想出一分力，咁问题出嗰分力系咪净系在为地方煲底呢？是不是只在于游行发声呢？其实我觉得真的不需要大家的思维局限在那些抗争模式的。即是当一些抗争模式去到一个即是 diminishing return 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还是非常之浪漫沉醉，我一定要是只是这种方式行事，有没有人参加我不在意那种嗰種態度咧，即係我覺得呢個出咗問題咯。好啊，咁啊，多謝今日天馬先生啊，出唔出得你名噶？ 名出得嘅，冇 出得嘅，冇出樣。咁啊，送走咗天馬先生啊，一陣間你又有個人去路過啊，揸支麥啊，你而家咪而家係麥啊你？ 而家啦， 唔好 讲 边个啦。 但系， 唔好讲边个啦。 今日呢个冇人冇睇 show 个头啊，乱啊，唔出镜啦。况且大家见到我太多啦，上个礼拜做咗三集节目喎。 我见到你 做搏击会、呼海云图，再加埋呢个大军曹， 咁捻高调， 即系大捻镬。 你出嚟选啊？ 吓、 啊？你出嚟选啊？ 选乜嘢啊？ 我点知你选咩？ 仲选咩？ 咁高共 选完啦， 选完啦咩？ 冇得选添啦，系 东区有个，又有个咩加咩街咩区？ 东区好远啊，你去啦。 我唔去啦。 你日兜我，你日朝早六点半兜我落去，兜我落去东区六点半派传单。你话啊嘛？边个企喺度六点半开始做嘢？ 选嗰啲啊，我讲我好捻多次啊。今日选嗰啲，唔该你话俾我听，听朝六点半做乜？ 得咁你听朝每朝早由 由传媒， 你车我落去东区，我就参选。 我第一个反对你选， 因为挑战你， 你唔使挑战我，你唔使。呢个啦，我第一个反对你去选，你简直就唔应该搞啲咁嘅嘢。嗱，你上咗我身啦，啊， 系咪？ 嗱，你真系 嗱，咁头先呢个咧，首先嚟翻到嚟咧，要交代一件事情嘅。话说咧，上个礼拜咧，我哋做节目咧，有啊，亦都有啊，即系 啊，跟进翻。 有除咗我同你之外咧，当然仲有我哋为全香港甚至全世界唯一一个有资格讲呢、這个即系健身。喺選舉入面講健身嘅周身啦，係咪？係啦，咁周身而家已經陣亡咗啦。 陣亡咗啦。 係啦，咁但係咧， 但係佢都好撚盡責，因為陣亡咗帶住 headphone 嗡聲。 係啦， 而家我係屌鳩佢，佢聽唔到嘅。 冇錯啦，係啦。 好撚嘢。 咁咧，我哋就激辯，咁啊就又俾阿院長投訴冇激辯啦，係咪先？係啦，咁所以我哋頭先要示範一次點樣激辯啦，係點樣係？誒，屌你老母，係嘛？叫我落去選。 好撚無賴啊！好撚無賴、啊。 先我落去先啦，屌你老母，係咪？咁而家要示範一次點樣叫激辯啦，係咪？咁就我就喺 Facebook 咧就問咗 踢幾人啦、 啊，三位新東。參與新東初選嘅參選人， 初選參選人， 或者呢個新界東立法會補選嘅備選人啦，係正確啲講。 冇咁講啊，人哋要計選嘅經費。 唔係啊，我成日點解要講備選啫？因為備選係唔計選嘅經費噶嘛。梁振英嗰陣時持行政會議嗰陣時候都話自己係備選，唔係話自己係參選噶嘛，所以咪唔使計咯。 自己你記得好， 梗係啦。 梁振英唔會俾老臉查啊嘛。U G 由幾時開始查？ 撚字嘅嘢。 屌你而家都唔識查。 係唔好講笑喎、啊，朱英偉都落。话嘅时候可能吓、啊，我哋见到家乡嘅。 朱建伟落镬唔使问习近平啊嘛。 哦， 啊，梁振英落镬，第一个要问习近平啊，你明唔明啊？ 吓、啊，咁啊，咁咧就喺我问咗呢个问题之后咧，喺 Facebook 咧，咁有人复咗嘅。咁首先第一咧，阿张秀贤系有喺个留言嗰度回应嘅。咁佢就话，不如直情即系请佢上嚟讲啦，咁样样吓，咁样。咁咪但系下个礼拜圣诞咯，系。你都唔会咁勤力喺度做节目㗎啦，系咪？ 梗系唔会啊！你唔会傻嘅咩？ 你唔会开圣诞快车㗎啦，系咪？ 梗系唔会啦，你傻嘅咩？ 吓、啊，你都唔会预录㗎啦。 即系我系冇红日吓，唔系我系唔会无端白事唔做节目。唯一一样嘢就系你搭正红日咧，因为我要陪屋企人，唔使讲啦。 咁但系你都唔会预录㗎啦。 过咗圣诞之后系可以再集特备， 因为我谂紧， 你咪再迟一个礼拜。 我谂紧系计嗰条数， 唔系再迟一个礼拜系1月1号嚟。 嗱，我就系咁问，我问咗呢个问题先， 就係話如果你請阿張秀賢上嚟嗰陣時初撚選咗未先？如果初撚選咗完嗰陣都特別選佢上嚟啊，係咪？ 下個禮拜中至尾咪揾一日，睇下夾地方攞日咯。你有冇地方嚇？ 都翻嚟嘅啫，依度冇鎖門。 揾地方啦，揾地方啦嚇，攞日啦。我比較得閒啲，係。 係啦，咁樣咁就張秀賢嗰度就咁樣 settle 啦。 好，非常好。 咁范國威咧？阿咖喱飯呢係有即係用一個文字嘅版本呢係覆我嘅。 屌死啦咁就。 咁但係嗰個覆我嘅版本呢其實都係佢即係好似之前寫落嗰啲文書嚟嘅。咁但係佢都叫覆咗我啦係咪先。覆咗大家咁所以我都即係實踐咗成 立。即係而家有清算冇覆嘅人。 要負責喺度讀返出嚟先嘅。即係係啦范國威咁覆我嘅。佢話即係嗰條問題對於張彩用教授我哋上個禮拜討論嘅嗰條問題。咁肥佬禮話答得唔好嘛。咁范國威就寫出嚟再答一次。咁肥佬禮你評價一下啦。心耕細作社区维护，过去香港人为争取民主不断尝试，但不论勇武激进路线，抑或温和泛民嘅和解论，均无法撼动中共嘅强势。林郑月娥成功上台，换人不换路线，中共并宣告全面管治香港，令香港嘅民主运动步入低潮。但若我们走向犬儒，只会将使专权统治更畅通无阻，民主运动 睇一头三个，我冇心机睇噶啦。 需要反璞归真，变得更贴地、更生活化。 我当下系有睇嘅。 即使我们无法一下子撼动专权，仍可以深耕细作的地区事务，长期宣扬民主理念，唤醒人心，建立更强大嘅公民社会，喺社区实践民主自由，这样才能保持信念，以面对未来长久的抗争，守护紧余的民主与法治，静待下一波抗争时机嘅出现。最后一段啦，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早年在捷克极权统治下呼吁自由民主，其信念便是活在真实之中，拒绝方言，坚持身上，守护良知，方为无权力者的权力，令专权政府难以操作。新民主同盟以长期的地区工作，深耕民主，与社区建立紧密联系，连结更多有种的香港人，在专权统治下凭良知说真话，带动强大的公民社会，形成更大的改革力量，顽抗专权。我深信这正是香港民主运动的出路。完。 好了，你想我做啲咩？边一类型回应啦？首先，多谢范国威喺个面书里边回应咗阿昌，因为踢咗你唔会咧，就非常之唔好嘅。 所以你讲紧呢个咧，就系叫做公堂主席。 我哋礼貌少少，我哋礼貌少少，就分话分两头，就尊重咗你先吓。咁批评咧就系有嘅，但系边一类型嘅批评咧？嗱，好简单一样嘢，我真系 我哋讲埋公堂主席嗰笔，你先批评阿范国威啦，系咪？ 你啱啱读完啊嘛，但系。 唔系，系啊，读完啦。 你啱读完啊嘛。 系啦，范国威咁头先你提到边个冇复啊嘛？咁我觉得即系 ，OK， 系啦，呢个上线份恶，唔系我唔复，我哋冇乜特别嘢嘅。咁但系即系，即都要讲翻清楚嗰、那个即系情况啦。嗱，阿张秀贤话佢冇文字复到我大话上嚟，咁都系一个互动啦。 我觉得呢啲反而正面。 系啦，咁阿范国威咁啊有。直情有写字覆我哋啊，无论我哋满唔满意嘅答案都好，咁呢个要多谢啦，系咪？咁啊，工党主席郭永健先生咧，咁就冇覆到我哋嘅咁样。咁所以即系 睇都冇睇过。 咁我只能够宣布咧，搏击会嘅节目就唔会支持工党郭永健参与呢个新东初选啦。 系，冇错。 系啦。咁但系最尾可能支持佢，可能支持佢。 冇呢咁嘅事，冇呢咁嘅事，唔好讲呢咁嘢。要你老味。 系啦。 即系嗱，简单嚟讲， 咖喱饭有咩问题咧？系。 解呢份最大嘅问题就係话 ,ok, 答唔到你想要嘅答案啫。 唔好讲我係用返佢答案回复佢啫。民心。 可能人哋已经做区议员。 民心。 区议员日日已经知道六点半企喺度呢，民心。所以特别再强调呢。 Okay, 我哋唔好讲嗰个讲法，唔好讲你係咪六点半企喺度，唔好讲你会唔会做咁嘅承诺。民心。呢、這个承诺係非常非常之扯嘅。即係等于阿昌话俾我听过去选。你问我会唔会知道咗车佢出去，我叫佢食自己啦。係咪冇可能嘅呢一样嘢，当然呢个 commitment 系非常之大啦，咁所以我唔会选咯。讲完，咁问题系要去选嘅人，你觉得呢个 commitment 有几大，值唔值得选民投你一票？呢个系一个问题。你当然你冇呢个 commitment， 会唔会有第二个 commitment？ 例如，我可唔可以一个月内收足嘅呢个 case？ 例如，我半年之内会做到几多个 case？ 又例如，这个任期之内你一定会见到哪些东西有成效的。 呢啲就係實實際際，大家係你承諾咗出嚟，你做同唔到呢，即係做到同做唔到呢，係得兩個回覆嘅啫。一，你就限期之前做到；一，你就限期之前做唔到。即係好似我減肥咁，我冇可能12月31日減到30磅，但係問題20磅過外呢，我覺得係有可能嘅。即係呢個就係實實際際得同唔得。即係當然就係話 ，OK， 如果你嗰個判斷係即係係一個 matrix 喺度嘅，譬如係磅數咁，你減到30磅嘅話，咁減唔到30磅25磅，你收唔收科啊？呢個交俾選民去決定。問題就係話，如果你而家俾一個承諾出嚟，而我完完全全迴避咗呢個承諾，我覺得呢個冇擔大。好簡單一樣嘢，如果你應承唔到我六點半你落唔到街嘅話，七點得唔得？七點半得唔得？八點得唔得？又或者用我剛才的講法，你可不可以答應我一個月收幾隻 case？ 又或者你可不可以答應我這個任期裡面有些什麼你可以一定答應你本區居民做得到的？我覺得這個是承諾，這個是擔大。既然你去選，你應該有這個擔大。如果你沒有的話，你切切實實告訴選民，你就不要寫那篇東西來欺人。我覺得你那篇東西欺人，即是假設你去選炸炸地地去戒票，你就炸炸大大有呢啲文宣啦，即系当然系你系希望想赢，我解唔系话你系戒票嗰个啦。咁问题就系话你去想去赢，你必须去谂一啲方法，系真系 convince 到选民嘅。而好老实讲，即系承接翻我第一节讲嗰样嘢，而家我觉得成个政治运动系陷入咗一个糖水滚糖鱼嘅地方，即系糖水滚糖鱼嘅 situation。呢个系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之大嘅问题。你永远只是想着十个人里面有五个人登记了选民，这五个人里面有三个人是泛民的选民，你就永远集中你的宣传攻势去这三个人当中。即当然你不要讲另外两个建制派。 啊、这个 我上个礼拜可能未有得闲时间去再回复你，但是呢整件事我觉得是这样的。 为什么 未到啱啦，你都唔係答正開始。 啱㗎啦，啱㗎啦，啱㗎啦。我寧願俾足時間第二節。